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四名呢个香港大学学生会嘅会员咧就 评议会会员 啊，评议会啊，咁啊被警方拘捕，你听日咧将会上堂就控以呢个宣扬恐怖主义罪系嘛？ 嗯，系啊，咁啊就话佢哋咧就 国安法嘅喎呢条， 系啊，就系因为佢过去咧就系喺呢一个就系香港大学评议会开会之前咧就发表咗个声明，为呢一个曾经刺警伤人然后自杀嘅嗰位人咧就系做一个默哀，而且并发表咗其中嘅讲法咧就话佢系即系为港人牺牲，咁呢个咁嘅说法咧就视为呢一个宣扬恐怖主义啊。咁啊今日咧就正式就拘捕啦，听日就提堂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又谂起，咦唔系、哦，好似喺上日系琴日整，我冇记错系《人民日报》咧，亦都出咗篇文章咧，系讲用六分钟了解什么是塔利班。同一单新闻摆喺我眼前，我谂紧啊，其实宣扬恐怖主义呢、這个咁嘅句子，呢、這个咁嘅命题，其实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咧，都真系有啲吊诡。究竟系何谓先至系宣扬恐怖主义咧？《 人民日报》叫你哋点样了解塔利班 咧？《人民日报》嘅写法咧就话嗱，我哋咧要了解塔利班。首先呢就由塔利班的字，究竟这个塔利班的意思是什么去讲，就譬如塔利班是代表学生，他宣扬的文化，他的内容是什么，而更重要呢就是讲了一句，塔利班呢就是在即是1996年的时候呢就攻占了喀布尔，成立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911事件之后呢，塔利班政权呢就被美国推翻了，开启了长达20年的战争。咁这个句子呢就已经结束了整个的整个塔利班的历史。无论他有没有做到一些伤害人权的行为啦，伤害女性的行为啦，搞过恐怖主义啦，庇护过拉登啦，等等嘅句子啊，或者等等嘅所有嘅事迹咧，都喺呢个六分钟啊，所谓认识塔利班入边咧，就完全抹去咗，感觉上就真系洗白咗呢个塔利班政权咁样。嗱，你话今时今日塔利班佢嘅外交做得好，你话佢暂时都仲系啊保障人权都话啫。喂，过去吓喺九六年之后，种种嘅暴行，其实大家都系摆喺眼前噶嘛，甚至乎喺文化上亦都炸。咗过一个历史悠久嘅大佛，唔系咁样都唔系啊，美化咗恐怖主义啊！咁所以今日我哋讲乜嘢叫做啊宣扬恐怖主义？如果拉得嗰四个学生啊，我都谂紧啊，可能好多人都真系宣扬紧恐怖主义 嘅。嗯， 啊，不过唔紧要嘅，香港法律拉唔到《人民日报》嘅，即系呢个唔喺我哋嘅 管辖范围之内。嗱，我哋咧曾经咧就话过了。密切注意塔利班的政局，看看会不会展开血洗和屠杀。今天终于有一些几激烈的冲突，是吧？ 嗯。 那就击毙了三个人。 嗯。 即是有一个阿富汗的前记者呢，就在个集会那里呢就升起前阿富汗，即是都未的，现在这个阿富汗政府到底是不是正式倒台就不知道，都未是正式的。 还有一些反对势力的副总统都还是打紧的。 他呢就这个有一个阿富汗的记者就升起一次现在的阿富汗政府的所代表的国旗。 嗯。 不肯呢就升这个塔利班旗。于是呢就那里引起枪击，到目前为止呢是有三人死亡。 嗯，亦都有消息指啦，其中一个偏远嘅省份啦，就系塔利班去占领咗地区之后咧，希望其中一位太太咧就话帮佢哋呢15个军人咧去煮饭，但系因为当地其实嗰个食物啊、环境啊等等都唔足够啊，咁啊太太拒绝咗之后咧，就受到呢一个塔利班军方嘅殴打啦，最后咧仲用一间手，仲用手榴弹咧系炸咗间屋添嘅。咁、 嗯、 所以呢啲咁样嘅偏远嘅行为啊、暴行啊，开始又翻出嚟咯，即系究竟？我哋应该点睇咧？ 咁塔利班而家未为止咧，就仲未宣布咧，系成立一个政府嘅， 系 即系话咧，佢系冇内阁官员名单嘅， 嗯， 所以而家咧，今时今日呢分钟咧，喀布尔嘅状态系好奇怪嘅， 系 因为虽然个总统咧金尼咧走咗， 嗯， 但个副总统咧仍然喺嗰、那个。喺度咧宣布啊，就自己咧系一个阿富汗嘅代任总统。 嗱， 佢咁样讲咧，系会令自己陷于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境地。 嗯， 是因为呢现在已经呢美军那里的6000人撤走了。咁咧，阿富汗已經咧啊，嗰啲武裝分子咧就已經咧啊控制咗呢個喀布爾啦。咁咧就而家實睇曬呢一位副總統名下有幾多政府軍咧，係肯同佢咧繼續咧係反抗同埋戰鬥。咁但係咧，你阿富汗係一個非常之結構複雜嘅國家，你唔好係淨係睇喀布爾，係嘛？嗱，佢喺北部咧，我哋都知道咧，以前啊，布殊2001年啊，呢个9/11之后啊，派美军入去咧，系同一个叫北方联盟啊，佢一个游击队司令叫做咧马苏德咧，系一齐联手咧，系去歼灭呢一个嗰阵时嘅阿盖达嘅恐怖分子啊。咁啊，北方联盟呢一个马苏德咧，打仗系好叻嘅，咁但系咧，佢后来咧就被呢个塔利班咧。同埋阿蓋達喺呢啲就刺殺，咁咧刺殺咧就北方聯盟咧，跟住我哋喺西方嘅傳媒咧就唔係好聽到佢哋嘅消息。有啲人話崩潰，有啲人散曬，但係原來咧馬蘇德個仔咧而家咧係繼任緊，即係做咗佢老豆嗰個角色嘅。喺果樹咧就變咗咧。仲有一啲游击势力，未经证实嘅消息就呢两日咧，佢哋嗰度反攻啊，同埋政府军啊嗰啲喺度反攻咧，就夺回一个喺呢啲北部嘅乡间被塔利班占领嘅城市。 系，所以其实成个塔利班嗰、那个或者唔好叫塔利班啦，成个阿富汗之复杂咧，除咗佢系一个即系大嘅内陆国家之外咧，佢。仲特別嘅地方咧，就在於佢民族好複雜啦，有唔同嘅族裔喺度啦。雖然大家都叫做阿富汗人，但入邊講嘅話未必相似啦。更重要嘅就係佢哋個山脈環境咧係錯綜複雜嘅。臨近東邊嗰邊咧係挨近巴基斯坦嗰度咧，就大部分都係啲山脈地帶。所以無論你係用好多地面部隊都好咧，去到山脈啊入邊佢啲山窿啊匿藏嘅遊擊隊啊，根本上係難以殲滅。所以導致到就係點解打咗20年嘅打塔利班呢場戰？美军用到精良的武器都未必赢到。今时今日塔利班虽然就说赢了很多省会，但是一些反对势力都是可以用回游击战。 所以其实呢、這个局势你说现在虽然塔利班是夺得这个政权，但是不等于好像1975年是越共攻入西贡，然后呢就那个阮文绍杨文明的南越政权兵败如山倒即刻投降。因为咧，成个南越咧，你都知道咧，嗰、那个地形同阿富汗系唔同。 系 好啦，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塔利班系一个咧教育程度同埋文明程度系非常之低嘅。嘅一扎咧系崇尚呢个咧暴力啊，同埋咧压制压榨嘅一个咧嗰种价值观，如果你叫价值观，非常之原始嘅政权。你睇到佢哋仲攻入喀布尔咧，佢哋嗰啲散仔走去游乐场嗰度玩碰碰车， 系嘛？系 咁咧，有啲走去健身院嗰处咧，系玩嗰啲器械。系一班咧低端人口嚟嘅。系完全咧系未见识过呢个咩叫世界。虽然佢哋喺阿富汗统治过一次，嗰、那个统治如果你话成功就唔会啦。受到呢个后来嘅美国同埋盟军去歼灭，跟住走返入个深山度啦， 系嘛？同埋如果你讲话佢系非，即系咪话完全未见过世面呢？佢见过佢嘅世面嘅，就系佢话返俾你听，我以前嗰种简朴嘅生活比较好啲。其实情况就好似即系伊朗解放咗之后咁样嘅。伊朗以前其实一个非常之近西方嘅地方， 系巴列维国王流亡。 但是现在变咗伊朗嘅时候呢，你就发觉返去旧式嘅传统啦、娱乐等等都冇咗。但係你去到阿富汗呢，就再更一个更极端状态。 即係嗰种呢清教徒。原教旨清教徒。咁包括呢女人呢就当然要戴面巾啦，同埋不能工作啦，同埋不能够受教育。呢个系佢哋非常之重要嘅教条。咁所以呢其中一个指标就係睇下呢佢哋会唔会屠杀妇女。OK?同埋咧迫害妇女，如果系迫害，点迫害法？ 系屠杀妇女咧，可能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未必真系让佢真系屠杀，但系社会性上面嘅其实个女性嘅地位系点样咧？譬如话以前我哋见到好多女教师、女教授、女嘅书商、足球员、娱乐表演嘅人， 在国会里面有女性的议员是占了成两成， 甚至乎有其中几个省的市长都是女性的市长、究竟这些人的女性的参与在未来他们会怎样呢？最多是落台都还好，叫做保住条命、 但如果会不会被人处决呢？会不会成立一个宗教法庭、这个实行这个原教旨的审判呢？他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就说不会，但是呢，你如果相信基因论呢，这个叫江山易改呢，就方言呢就易讲呢，但个本性难移，这个真面目呢迟早呢就会暴露。 哎呀，佢都唔好。 尤其是当佢哋根本唔识得治国之道，经济唔得。所以呢有一样嘢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塔利班就算建立政权，阿富汗将会陷入非常之漫长嘅内战。因为呢北部好多嘅部落同埋呢族裔係唔服以帕斯图族为主嘅塔利班嘅统治，係咪？虽然佢哋塔利班啲帕斯图嘅族呢源远流长，其实係阿富汗呢超过1000年嘅原住民， 但係而家呢其实都係得返42%嘅普什图人係仲留返喺度。咁其实你讲緊剛才唔同嘅地方嗰啲，譬如塔吉克人啊等等呢，都占咗2-3%。 塔吉克、乌兹别克，仲有一隻叫哈萨拉、哈萨拉斯，呢啲呢散兵游族呢就喺晒唔同嘅地方，主要呢就喺阿富汗嘅北部，咁而帕斯图族呢、帕什图族呢喺中部同埋呢呢个东部， 咁亦都系阿富汗嘅根据地啦。 系啦， 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成个入面有好大嘅民族嘅冲突啦。更重要嘅，头先我哋都讲过，一旦女性开放咗或者人系开放咗，你要返去清教徒呢，其实嗰个道路系好漫长嘅。即系伊朗用个方法好简单，就系、一啲比较开放咗嘅伊朗人就去晒美国。咁但系阿富汗系咪咁容易可以做到呢种呢？ 所以佢整个你睇到呢，就算呢个甘尼系一个亲美嘅政府啦，但佢起码开放女性受教育啊，进入职场啊，系嘛？咁而家被阿富汗推翻咧，好明显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 系 啊，即系相对嚟讲系良币嘅一个过程。咁所以咧，而呢一个过程咧，发生喺拜登啊，啱啱做咗总统啊，而且咧呢、這个过程系肉酸。咁咧，平心而论咧，美国只要撤出阿富汗咧，本来系超过70%民意，共和党同埋民主党 两党 任总统嘅共识。咁但系而家川普同埋共和党就指责，点解咧？你冇准备好咧就撤出。但系点样为之准备好？好啦，這个广告翻嚟再讲。我哋成日都喺度争论啦，就系话唔介意咧，你真系要撤军，但系咧系点样撤法？呢个问题嘅理性咧，嗰个判断系咁嘅。如果一个美国政府喺果树系有6000美军，决定要撤出嘅话，一个所谓准备好嘅撤退咧，就系、当美军完全撤走，连埋外交人员之后，相隔3个月，甚至系半年。这个期间是由阿富汗的政府军继续和塔利班作战。作战的结果有两种，第一就是阿富汗政府军终于成功歼灭了塔利班，巩固了甘尼的亲美政权。或他顶不顺被塔利班攻入去。一攻入去呢，就好像这个李自成当日攻入这个紫禁城。那时候呢那个阿富汗总统甘尼就崇祯皇帝先走上梅山自缢。但是呢这两件事，即是美国撤走同埋塔利班攻陷喀布尔呢，必须相隔一段时期。即是话呢，我走咗你呢一段时间你攻陷呢，这个就唔关我事。但而家唔系美军嘅外交人员上美国嘅飞机，同埋这个喀布尔呢是比塔利班攻陷呢是同一日发生。 是啊，即是諗住九一日之前走㗎嘛。 是啊， 九一日之前都未走到。 同一日发生呢，就即是美国就未走到，重要呢臨時就同呢个塔利班话讲数，你俾条路我行。咁然后呢就中间呢度中间讲数有冇俾钱呢，呢、这个就唔知啦。咁而家有大量难民呢就走去掹住呢个美国飞机嘅机尾。嗱，如果你呢两件事发生喺一个时间距离，我走咗，我走咗先，咁呢起码就唔会发生 一啲画面呢就是有难民搵话即係找住呢个美国飞机嘅飞美人半空跌死啦。 嗯。 嗱举一个例即係如果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太爷佢留低好多财产但喺个床边嗰度呢佢係离留。係咪旁边呢有三个仔。呢、這个老太爷阿爷都未曾断气。呢个呢氧气都未人掹。仲喺度对眼反下反下。但是他冇力讲嘢完全呢是冇反应。 嗯。 但是呢心跳血压喺度降低嘅时候三个細路已经喺个老太爷面前呢是讲緊分身家讲到打交。 是不是真是悲剧。 嗱呢如果是咁呢相比起呢个老太爷呢个亿万富翁呢已经断咗气已经死咗。 嗯。 然后呢是做灵堂做丧礼然后入土为安。然后嗰个遗嘱打开。然后呢嗰三兄弟呢睇到有啲面黑有啲唔鍾意。但係呢嗰个老太爷已经断咗气已经入土为安你三个先至争身家喺三个月后。 嗯。 咁你话边样难睇啲。梗係个老爷未死呀你三个已经喺个养和嗰个床边嗰度拳来脚往难睇啦因为你咁样嗰啲医生啊护士啊就会影晒相係咪喂嗱我影一影个镜头原来仲有心跳。啊嗰条线呢仲有嗰条绿线呢仲有起伏但呢个镜头拼过嚟呢三个仔呢已经呢喺度呢嗌杀到呢话又讲晒粗口咩。你话呢段画面 entertaining 呢定係个老人家已经呢入土为安安葬然后呢三个喺律师楼啊嗰度先发生争论更加耸人听闻。而家就係咁啦。所谓准备未准备好而拜登撤军撤得肉酸 嗯 就係你美国未断气喺阿富汗嘅时候就已经喺床边发生呢啲咁滑稽嘅群殴。如果美国断咗气即係讲佢即係走咗三个月之后尸骨已寒啊甚至已经冇咗呢个美国领事馆啦美国大使馆你然后喺果树呢先至陷落呢就冇咁肉酸。 唔单止肉酸嘅问题㗎你见到呢其实喺今日再出咗新嘅新闻出嚟啦就係、是、喺美国政府佢係估计緊当地美国公民嘅人数。 仲未走啊。 点知原来係低估咗个数字。原 来 当其时喺二十年间呢好多志愿组织啦教会啦同埋好多嘅 NGO 呢喺好多嘅省份唔係讲喀布尔喎係喀布暴雨以外的省份 我想志愿工作者 是很多 NGO 啊嘛喂那里真的所以拜登被人交叉呢不是说啊他就在那里赖喂 ,Donald Trump 已经是这样的啦喂 我作出个决定我预咗被人哋批评的啦但我要做负责的工作啦 嗯 啊他是偷天换日啦因为现在那里数以百计的美国公民甚至欧洲其他地方的义工或者咩佢哋嘅生死安危包括有佢哋有女性係咪佢哋未走得晒。 同埋而家讲到咪啱啱就係喺呢个咁样嘅领事馆发咗个声明俾佢哋啦就叫佢哋尽快去喀布尔但係你去喀布尔嗰程嘅安全呢 係咪死啦 就係美国系保障唔到嘅。 就 係 囉。 係啦但係尽快去喀布尔 所以你话呢个塔利班度保证话唔会报复边个保证啊 嗯。 佢有冇一个发言人啊有冇个大台啊有冇个领袖啊有冇一个外交部啊个代表冇喎。 嗯。代表完之后会唔会问责啊 好啊好啊新闻返嚟再讲。所以拜登呢撤出呢个阿富汗被指责嘅呢就係、是、我哋头先嘅新闻之前讲。即係你用呢个叫做亿万富豪老太爷喺嗰个养和嗰度未断气三个仔已经喺嗰度嘈起上嚟同做完呢呢个殡葬啊入土为安啊喺嗰个律师楼嗰度争吵咁冇人睇到係咪係一个分别。咁所以呢拜登俾人指责呢啊其实喺呢方面嚟讲呢係抵佢死嘅。即是所谓未准备好就是这样。 同埋个未准备好呢是令人惊讶就唔单止是话你未有行程啊时间表的问题。然后是连基本资料都未准备好。即是例如究竟在整个阿富汗 有几多人、 啊、有几多人啦、啊、有几多美国公民啦、啊、然后那个先后次序可唔可以优先排一排哪一个撤走先呢咁当然是使馆撤走先公民撤走先啦、啊。但是有一啲呢其实在每一次撤走的时候都会有个人的啦。就是一啲对美国或者对当地欧 歐洲又好，邊度都好啦，好重要嘅阿富汗人呢係可以上機嘅，恩失地上機。嗰陣時喺任何嘅聯合國撤軍底下呢都有咁嘅情況，但係好明顯而家我哋睇到機上面嘅擁擠情況呢就完全冇晒呢啲先頭次序。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撤退行為呢或者個撤退行動呢係非常之失敗。咁更重要一樣嘢啦，就係拜登好似仲放緊假。而家喺美國， 係個態度啦，係咪？當然呢啲咁嘅左膠啊、民主黨支持者，四年來就攻擊呢個 Trump 啦，嚇話佢咧悠悠閒閒啊，將佢翻去佛羅里達嗰個莊園嗰度咧打高爾夫啦，咁而家拜登啊喺呢個阿富汗同埋大把美國人啊嚇，喺個算蒙難嘅時期咧打翻去呢、這個。度假呢亦都系呢嗰个画面唔好睇啦。 係啊，同要嗰种感觉系话俾你听，一年之前大家仲讲緊 Black Life Matters。咁而家会个问题就系阿富汗人嘅 life 就 doesn't matter 啦。係 啦，don't matter。 完全 don't matter 到不得了啦。係啦，咁呢件事真系好离谱囉。 咁所以呢你有听光明顶呢，你而家要知道我哋又中一镬啦。除咗呢一个而家默克尔夫人呢对于收容阿富汗难民已经斯斯缩缩有所退缩呢，而家睇到话你选拜登呢你系会有一个灾难性嘅结果。又话唔系喎，喂点都好控制唔到，因为塔利班势如破竹。我哋当初估呢系有90日，但系点知呢系唔会衰得咁快。呢、这个就系我头先所讲，我哋琴日讲。你呢个美国政府摆出嚟呢个势你系输俾人。我话俾你，呢个总统拜登、副总统何锦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国务卿布林肯。苏利文同布林肯呢就一副学者书生咁嘅样。讲嘢咧都凝住口震震，但我哋睇下 Donald Trump 个班底 ，OK？ 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国务卿庞贝奥， 以前 CIA 嘅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虽然换过好多次，系咪？嗱，呢个你睇下博尔顿吓，嗰时包括同阿 Donald Trump 好唔妥嗰、那个，人哋啲行出嚟，再加埋唔好讲佢啲国防部长嗰啲嘅。成班咧老虎沙皮狗嚟嘅，系嘛？即系讲句一句格食格。你摆呢个势出嚟，再加咧，佢谈笑用兵喺见紧中国国家主席喺佛罗里达州食紧饭嘅时候，甜品未上，佢话啊，我收到消息，有个咧千磅大炸弹炸咗落去嗰、那个阿富汗嗰处，就摧毁恐怖分子。即系呢啲系谈笑用兵。对于阿 Donald Trump 嚟讲咧，好似呢、这个大炸弹呢喺佢招待中国国家主席嘅庄园里面呢只不过系一条牙签，系撩咗牙罅里面一啲食物泄出嚟。嗱呢啲呢系咪凉薄啊？系。但系呢有个势喺度。你一个势喺度呢就会令到塔利班唔系咁够胆呢那个攻势呢咁凌厉。即系正如特朗普或者叫川普四年。是金正恩的北韓是沒有試過這個導彈，沒有試爆過導彈，是吧？核爆亦都沒有試過，這個勢就壓住。 這個是 你現在這個這樣的班底，這個這樣的卡士一上來呢，緬甸那裡軍政府先當你沒到，現在緬甸還在死人。然後呢就塔利班一看，哇 你要走嘛。 冇料㗎喎。係咪 咁我就 咁我嚟碌你。係咪好，再加埋呢即係呢班呢即係唔係話睇小佢喺國內呢最多呢啲咁嘅左膠社會主義理論咩平權啊 ,cancel culture 啊 ,black lives matter 啊 ,equality, 全部係廢話嚟嘅。當然呢有啲海外華人，不過香港人就鍾意執呢啲口水味。就自己喺度扮高級、扮知識、扮有型。 咁呢啲。 而家我哋睇下你令唔令呢个世界至少阿富汗人感到更加安全呢？系嘛？ 咪所以你话佢系咪真系一个即系民主党又好啦，比较左翼都好啦？其中一个几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就唔系发生喺一届民主党嘅政府度， 累积 成两届民主党政府，包括南越咧嗰届。 所以我咪话奥巴马成只马骝咁咯，啱唔啱啊？ 真系衰，你讲呢个 唔衰，客观陈述系咪？ 喂，但系 喂揸埋咧，谂咧都唔够咧，好似140磅做骑师啊，差唔多。你摆落个白宫度啊，你就冇杀气。 啊嘛，啱唔啱啊？ 系唔止样嘅问题啊，政绩都系有问题啊嘛。即系你谂下，由南越去到阿富汗咧，民主党政府当然佢鼓吹咗好多吓，即系人权、民主、自由呢啲高举嘅旗帜。喂，但系执行起上嚟咧，系完全执行唔到。 呢单大镬啦！拜登而家俾美国嘅英语世界评论人咧话佢啊， 嗯。 是冷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样衰的一次挫败，是有人将他同金乃迪时代的猪湾行动之惨败相比。 嗯、 金乃迪又是民主党。 所以其实每逢民主党政府一上台的时候，当然我们都说立场还立场，策略还策略，为那些民主自由啊，那些高举的旗帜，大家认同你的立场都好呢，喂，你的策略是要得当先好的嘛，你怎样 execute 你这个民主的理想的嘛。但是就是你发觉在这么多任的民主党政府底下呢，他内部就鼓吹了这些民主气氛了，但是对整个世界的民主思潮 没有建树的。 分分钟个伤害。 仲有你做乜嘢反塔利班啫？ 嗯， 塔利班咪炮轰啊，摧毁嗰个叫班米扬大佛嘅。 嗯， 因为嗰个大佛系代表佛教啊嘛。 嗯， 所以就算系文物啊， 嗯， 因为政治不正确、宗教不正确嘅摧毁啊嘛，过一千年噶。 嗯， 1500年。 系。 咁你支持拜登喺美国国内嗰啲咁嘅啊 politically correct cancel culture？ 系。 都主张在普林斯顿啊这些大学呢是摧毁一些他们认为以前做过奴隶主的美国历史人物的石像、哦。 死啦，佛祖以前都是王子，他有没有抽过奴隶我都不知道。 这股歪风呢就蔓延到英国、哦、丘吉尔那时专门给这个奖学金的、 啊、 这一位呢英国的探险家叫罗德斯，是吧， 嗯， 又个个都被人指责说是养过这个畜养过奴隶。 嗯、 是要将他们的石像移除或者拆毁、 嗯、 这件事呢，你美国的左交和塔利班大家亲兄弟你两个都在这里搞文革，是什 么，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呢，现在你民主党和支持民主党的纽约时报这些突然间在这里呢是大闹这个拜登、 嗯、 还有说塔利班是一个暴政、 嗯、 是吧，讲到拆旧迹啊，拆毁旧迹同石像咧，大家一样咁衰， 系， 咁所以我哋好开心喺度咧，就睇食花生喺度睇嘢啦。 同埋喺民主党入边， 我唔系话Trump好人吓， 系， 我永远都话叫两害相权啊， 系取其轻就得啦， 系嘛。如果你用呢种泛道德嘅标准咧，系嚟到咧，好似过去大半年咧，你又睇到啦吓、啊， 嗯， 包括香港嘅一啲学术界啊，某啲嘅报纸社论主笔。走去執紐約時報嗰啲咁嘅口水味，然後咧連結到嗰度嗰啲美國嗰啲咩大學嗰啲三流學者啊， 嗯， 個個就將阿 Trump 咧講到咧十惡不赦，又拜登係世界救星，一全部啞曬， 嗯。 啊， 唔系，因为个问题就系你去到当年Donald Trump 对成个美国人权民主系可以有伤害，但系今次一个拜登喺阿富汗嘅时候，喂，咁阿富汗嘅女性又点样睇美国嘅人呢？甚至乎系咩？ 可以讲，你话Donald Trump 系一个 sexist， 系， 但系如果佢今日当政，佢更加能够保障阿富汗呢一扎受教育嘅妇女同工作嘅妇女继续受教育同工作， 嗯。 可以咁假設， 嗯， 係咪？ 但係而家好多好 咁，而你就話 Donald Trump 咧點樣咧？嫖妓啊，對女性唔尊重啊，啊評論啊呢啲女性嘅外表啊咩嘢大色魔咁、 嗯， 換咗個拜登咧係一個君子啊。咁結果你搞到拜登嘅做法係搞到阿富汗嘅婦女咧， 嗯， 尊嚴掃地同埋生命得不到保障， 所以民主党入边咧，不嬲系有四个非常之左翼嘅女性嘅议员噶嘛，其中一个 Omar 咧就系一个回教徒女士， 而家佢去咗边？呢只嘢而家去咗边？而家 AOC 啊 ，keep 住咪就系继续闹紧Biden 咯，但系我话你闹都冇用噶喎、 啊。喂，呢啲咁嘅 AOC 嗰条女咧叫 Alexandra 咩？唉，个名 Cortez 我记得最好 ，Cortez 喂。 在纽约做个餐厅 waitress 出身啫嘛，你咩把炮啊？跟住做下咧，就喺嗰啲社交媒体度表演歌舞， 嗯， 然后咧就占据极左个光谱嚟铲阿 Donald Trump， 嗯， 咁样上位咗嘅，净系中咗众议员 啊 嘛， 啊，佢上咗议员嘅， 系嘛，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当你问佢有冇执行嘅细节啊，点样可以保障其他人嘅时候，就发觉冇啦， 系咯，所以咧。即是你听光明顶呢，即是我恭喜，如果你听开这几年呢，你要知道我们的原则和那个逻辑思考，逻辑思维理性分析呢，这条线是很实的。 嗯， 是不是又一镬证明给你看了， 是吧， 所以我看到阿富汗的乱局呢，我真的很开心，我不 你真是衰 不满啊。不瞒阿冯志正咁样讲， 唉，我哋而家 有少少告解， 好多人先有救翻啲 NGO 嘅朋友出嚟，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哋。 哦，佢嘅事咯，呢啲 NGO 一定系投拜登票噶啦，呢啲 NGO， 你话系咪？ 虽然都可能系， 当然系啦， 系咁都要攞翻出嚟先啊，大佬，好多 NGO 喺入边嘅，而家成。 你知唔知如果 Donald Trump 而家做紧嘅时候，你而家你呢班 NGO 美国喺阿富汗一定唔使嗌救命。因为阿 Trump 如果要部署撤退，他一定会俾你啲人走到， 啊、 就系咁简单。 美国人优先啊嘛，咁呢班系美国人 先啊嘛。America first 啊嘛， 系啊， 啱唔啱啊？ 系，咁所以啊， 一定因为 Donald Trump 嘅人咧，你唔好睇佢个样咁粗狂啊，其实佢嘅心里边系对美国嘅人命系非常之镜石，包括对于美军。 嗯， 所以喺吊诡地咧，其实最唔想打仗咧。嘅總統個人嚟講係 Donald Trump，但係佢後面嗰個班底咧，包括軍方啊、五角大樓啊嗰啲咧，係最係鷹派。所以嗰啲人唔識得睇美國政治個深層就係咁噶。 哦，終於明白咩叫國防靠國防啦， 梗係啦， 唔係靠政治。 所以你聽嗰啲咩出邊啲咁啲喺美國啊或者出邊啊嗰啲咁讀書讀得兩半桶水嗰度學人話，唔係我哋住喺美國咁耐，我哋識住得美國內，你一定識嘅咩？嚇、啊，紐約嗰條密街啊，嗰間茶餐廳啊，隔離嗰間唐人棺材鋪啊， 嗯， 係咪喺嗰度啊踎喺樹？勾下勾下只脚叫菠萝油啊！菠萝油同埋杯奶茶嗰个台山阿伯，佢喺美国住咗70年啊！你佢识唔识美国啊？广告翻嚟再讲。有啲人咧就呢轮喺度数啦，同美国佬计数啊！美国战后扶植过嘅外国政权有几多个好收场，边度系成功？我而家话个例子俾你听：日本， 嗯， 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喺两个原子弹之后，君临日本，同日本重写宪法， 嗯， 不但创建，同埋亦都睇住一个咧。宪政日本的重生， 嗯， 麦克阿瑟直到韩战爆发先至呢是调去朝鲜半岛，他在日本呢是扶植了总共7年， 是 7年之后日本得到新生，到了今日仍然是港女眼中的美食和温情的故乡。咁我请问日本有没有失败到？ 嗯， 为什么美国扶植日本呢是成功， 嗯， 但伊朗、南越、阿富汗失败， 嗯， 系嘛？呢个有两个原因。第一，麦克阿瑟是典型的共和党的右翼鹰派，他不是左交， 系揸住个粟米烟斗， 冇错啦。所以呢个咧，你要讲系认清是边一范的美国，左翼的美国就必死， 嗯， 但是够右翼、够硬正的麦克阿瑟的美国呢就成功， 嗯， 呢个第一， 嗯， 第二。佢扶植嘅优秀民族好似日本就成功。 去到呢度我都估到你一定係讲嗰啲民族问题。 当然係啦，喂呢个我讲有事实支持。 係 係咪呀， 喂日本嗰个都係真係非常之奇迹嚟㗎，成个四五至到啊即係 唔系奇迹系正常，因为嗰个系日本人 ,ok? 你睇返人哋明治维新之后嘅实验系成功，人哋前面有咁多嘅优秀人才，你就知道。 嗯， 虽然佢系做错事， 嗯， 佢系咧又受到一个挫折， 嗯， 但系一旦佢遇到麦克阿瑟呢啲咧正确嘅， 嗯， 叫救主咧， 系 可以咧 是得到个新生。 是尤其是你见到他七年之间执返起他，他不是说好像阿富汗一样执返起他，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炸到乜都没有那么滞。 麦克阿瑟管理日本的时候呢是有全权的。虽然那时还是杜鲁门做总统。但杜鲁门是不理麦克阿瑟一个人呢是在日本那里话晒事。所以那些咩美国咩自由咩主义咁样全部冇声出行开日本。 因为那时成个美国政府是处理緊欧洲问题。 那时是人才辈出那时的美国。咁直到呢個寒戰後啦，麥克阿瑟同呢個杜魯門嗌交啦，就俾杜魯門監生召咗翻去啦。呢個係左交咧，係駕馭同埋戰勝咗常識嘅第一次嘅成績，我認為係冷戰。所以自此之後咧，美國一旦你俾呢啲咁嘅偏左自由主義嗰啲話曬事咧，係一定冇好嘢。 就係全球民主嘅最大嘅恐怖開始啦。 所以佢而家知大鑊㗎。係 啊。 佢唔係唔知大鑊，因為成個大陸啊，渤海歡騰開香檳，直情話喂，如果你呢、這個叫做阿富汗你都唔掂，你有咩力保台灣？而家呢個好簡單嘅叫邏輯咧，係喺某個民族裏面咧係非常之多人相信。 係咪咁？呢個係完全一個大內宣、大外宣嘅問題啦。入邊啲邏輯啊，唔使太多就無謂反駁。 如果呢個 argument 係真嘅咧，應該咧。全部聯署叫他即刻打台灣。不要等，不要等到什麼2025，就在中期選舉之前動手，現在紙老虎現形。如果不打呢，就即是證明掌握權力的其實就不信。要是就打 ,ok, 這個邏輯問題，我不是說想打還是不想打，我現在演繹邏輯。 喂，那個邏輯最簡單的講法就是你話到明他必輸，你必然的結果就是你不打。 第二，如果你是吹起即吹谷這些這樣的判斷或者叫做情緒呢，你會引起某種的誤判。所以你有沒有見到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蘇利文即刻出來講，就話提到台灣問題，他說你不要以為阿富汗撤出去這個美軍撤出呢，你不要以為台灣那裡很黑，美國仍然有呢堅強防衛台灣的決心。這個叫蘇利文出面講啊，為什麼他講呢？他就終於他是怕有某个国家或者某种人啊，真是信了这个今日塔布尔听日台北啊，我不知道你说是文宣啊，而产生误判啊，你知道吗？ Donald Trump 做总统的时候呢没有误判啊，这个美国之所以防止啊在东亚爆发战争呢，不是说他真的要等到战争爆发那刻他告诉你他有什么核弹有什么弹。佢嘅戰略就係呢，係防止敵方對方係誤判，覺得你有贏嘅機會然後開戰。 係，但我都相信 呢個防止誤判呢先至係美國啊，係可以不戰唔使打 但又贏了， 至少是維持和平的手段。現在就怕有人誤判， 是但我都相信 誤判就危險了，你知不知 道？我都相信這個還是， 所以呢香港未來呢是會相應是更加強 硬。你想想這件事很簡單，你好像玩德州撲克這樣，然後他 keep 住跟你說叫你投降輸一半，那你是要輸的話你就神早已經贏了他了。 所以呢即是在一個這樣亂世你要維持一種清醒的頭腦，你說多難呢，對不對？ 是 你說盲目多唔多你嘛？包括曾經支持過拜登嘅嗰啲，當然拜登本身唔係極左，其實佢一個好圓滑嘅政客，但係佢要借呢啲票數收割呢啲票數嘛。 然後 佢唔係 racist， 佢當然係啦。好啦，聽晚11點。